方向不定。 哦， 那我可就爱财了。孔子一听，怎么又爱财了？我哪点说的有毛病啊？ 刚才我问您，您已经回答我了。我问问您，有这么两句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，是你说的不是啊？ 孔子说，不错呀，是我说的。 嗯，刚才我问你，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，您说成问成问，那就说老爷子老太太都在呢。我问你到哪儿去，你说周游列国。我说到什么地方去呢，你说是踪迹不定。那么你说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，那么你说的跟你做的对得上号吗？ 孔子一听，哎呦，这点我没想到啊，我让他给我问住了， 没词了吧？那我该裁了啊。 哎，他把这十两银子收起来了。孔子心说，嘿，哎呀，我没想到啊，我这么大的孔圣人，我愣栽在这儿了。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陈永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《抬杠铺》的片段。要说这个抬杠铺掌柜的可真是够厉害的，堂堂的孔圣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不过我想，这么大的孔圣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。让我们继续听听，看看孔子会搬来什么样的救兵和掌柜的继续抬呢？请您接着欣赏《抬杠铺》。 垂头丧气的这爷仨就出来了，走不远一瞅对面来了一位。孔子一瞧眼熟，这位穿个大领的衣裳，脑袋上扣着一个金箍，左手拿着个苍蝇栓，右手拄着拐，背后还背着一个大葫芦。一瞅这是中八仙的瘸棍李啊，李铁拐啊。这瘸棍李一眼就看见圣人了，哎呦，这不是孔圣人吗？啊，是我呀。您这是由哪儿来啊？嗨，别提了，刚才我上那抬杠铺抬杠去了，结果我让人给我问的没词儿了，我输了十两银子。哦，您把经过说说。孔子这么一说，没关系，瘸棍李说了，我替您捞去，走，就跟我走。这仨人一想啊，这瘸棍李是神仙呢，能掐会算呢，这个准捞得回来，一块就进来了。这杠头一瞧，这孔圣又带了一位。哦，你干什么来了？我来抬杠来了。嗯，知道我这儿的规矩啊？已经领教过了。嗯，你抬多少钱的呀？20两。好。是你先抬呀，是我先抬呀？瘸棍儿一想，我是神仙呢，我能掐会算呢，我不能先抬呀，我得让他抬，然后我就能算出来了。哦，你先抬，我先抬呀，那我可就爱财了啊！旁边孔子一哆嗦，心说他这钱也要没。嗯。请问您尊姓大名啊？李铁拐。哎呦，瘸棍李，您是中八仙的？不敢不敢。嗯，请问您身上背的是什么呀？我这是大葫芦，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灵丹妙药。都治什么病啊？是百病无所不治，就是我没有不治的病。哦，全都能治。那我问问你，你那腿怎么了？说你说这什么，我这腿不是瘸了吗？啊，你为什么不拿你葫芦的药把你这腿治好了啊？嗯，是他不是治不好吗？这是治好了，我就不下这拐了。好嘞，那个我该裁了，把这20两，他也葫芦抽在里了。连瘸棍里啊，带着孔圣人垂头丧气的就出来了。嘿，没想到啊，一个圣人，一个八仙，愣抬不过人家。 一抬头又对面来了一位，这位啊穿的油纸麻花的，这身棉袄啊都发亮了，系着一个围裙，这是白围裙啊，都成灰的了。这位啊是这个酒糟鼻子赤红脸儿，左手啊拿着一杆钩子秤，右手攥着一把宰猪的刀。这干嘛？这是猪肉铺掌柜的。这位抬杠跟这儿把这猪肉铺都输进去了，今儿是打算彻底捞本来了。老远一瞧这二位垂头丧气，这位就明白了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位是不是抬杠输了？ 嗯，是，这可不是输了吗？ 请问你老是谁呀？ 我是 孔仲尼。哦，孔姓人。你呢？李铁拐。 哦，中八县。 你们都输了，不要紧的，来，我替你们捞去。 这会儿一听我们俩都输了，就你一个宰猪的，你能赢得了吗？ 哎，你们不信，嘿嘿，哎，没大关系。哎，孔姓人，你老共斗，你给我拿着一枪，我说让你要，你就够上腮帮子就要。哎，李大仙，你给我拿着这把刀，我让你嘎，你就嘎。 哦，好好好好好， 这是掌柜的带头了。铁着大肚子就进来了，这边孔圣人拿着这个钩子秤，这边是瘸棍里坐着这把宰猪刀。一进来，哎，杠头，哎，我找你抬杠来了。 这杠头一瞧啊，熟人， 这位好，连这猪肉铺都压进去了，心说你还赢得了？ 嗯，好，你抬多少钱的呀？ 哎，二百两。哦，二百两。是你先抬呀，是我先抬呀？哎，我先抬。 那二位一听啊，我们俩失策了，这位他先抬，这占便宜呢。 哦，好吧，那你就抬吧。哎，杠头，我说你那个脑袋八斤半，对不对？ 这杠头啊一拨了脑袋，不对， 哎，不对，嘎起来要有， 一吵啊，这瘸棍里攥着那刀就奔他脖子去了。这孔圣拿着那钩子秤，叫钩子腮帮子，这赶紧说， 对对，是八斤半，是八斤半。哎，你怎么记得你脑袋八斤半？ 这我妈一生下来就跟我说了，你那脑袋不多不少，正好八斤半。 哎，你输了。 哎，赶紧扣着他这抽头钱180两给了这掌柜的。 这掌柜的给了孔氏10两，给了瘸棍里20两，然后这三位高高兴兴的就走了。他们高高兴兴走了，这徒弟哭了， 师位师位，您怎么不跟他抬呀？ 这杠头抡圆了给这徒弟嘴巴，混蛋呢，他们在哪儿是抬杠来了，他们跑这玩命来了。 我想过一件事，不是坏的事，一直对自己坚持，爱情的意思，相逢没有理由，轻轻吹着走，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，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，不是对自己矜持，也不是讽刺，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，还在想着那件事。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，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，